听，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莲花池东路西二环到西三环双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以及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是老郭。 今天不知道是谁啊，反正今天老白不在家。嗯，今天又是郭鹏来了。 对，反正老白一不在呢，一般来说我是第一顺位要顶替的。而且我觉得我特别有意思。 怎么？ 我既做过主咖，又做过副咖，我既代表过老白，又代表过艾科。 对， 所以我在娱乐这王牌，其实我比你们俩存在感还要高，因为主咖、副咖我都做过，你知道吗？ 对，据说上一次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俩还组了个组合叫白锅组合。 没错，我们俩唱的那一场大雨，真的是唱的当时有点感天动地的意思。然后你看这两天。果然北京城就开始为我们开始哭泣了哈。 对，其实那天你们就是想放庾澄庆的这个命中注定，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机器给你们了一个小惊喜，是不是现场呈现？ 那叫小惊喜吗？我们俩尬唱两分钟你知道吧，最后都叫出了广告了，快来救我这种台词。 好，那今天给你一个机会，又来到娱乐最王牌了，大声喊出 Goodbye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不好意思，刚才喊的不是太好吗？ 对呀、啊，就是怎么、 就是、业务有点生疏了，是不是、啊？ 没有上两天，感觉自己跟客人一样了。 是。 所以呢，今天 new day 新的一天，也算是新的气象的开始。 对。 因为从这一刻开始呢，我们的假期就正式解放啦。 正式开始了，各位，来自 Alicia Keys 带来的 new day 呀。 这也来自 Alicia Keys， 嗯， 是也出自他那张专辑《Girls on Fire》的 对 这首歌曲，也是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各位 又再次见了，想对你说一声 long time no see， 也没有很 long time， 就是因为虽然说我们活跃在 FM 97.4早间和晚间， 嗯， 但是呢，其实平常见面的机会还挺少的。 对，反正我们俩基本都是一个白天一个晚上嘛，我们俩感觉白天不懂夜的黑哈， 嗯， 但我们俩每次相遇的时候，不是在特别清晨的时候，就是在特别傍晚的时候， 嗯， 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还是稍微轻摇慢摆一点，跟大家来说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有的没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有的没的的吗？当然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嗯，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的大赛火热报名进行中，而且北京地区呢落地海选将会在4月14号、15号以及21号正式举行。 嗯，这次大赛呢是倾力打造了活动的主题曲《会飞的耳朵》的 MV， 是汇聚了电台的各种知名的主持人，活力的展现了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观看一下精彩视频，另外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 嗯， 大赛的官方的咨询电话是010-8501-3045，010-8501-3045。 我感觉像在卖什么东西。好的，再重复一下电话吧。 嗯，010-8501-3045。你怎么又让我重复了一遍啊？ 因为就是期待大家都能够关注到这条信息， 嗯， 期待成为你的同事啊。 是，要特别感谢的是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来给自己鼓下掌啊，哎， 给自己鼓下掌嘛。大家同时要记得关注白杰 FM， 梁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 今天我们还是有照常有个小 tips 要和大家来放送，因为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关键词的回复，叫做穿衣指南。 穿衣指南是吧？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嗯， 今天这个北京上空的天气不知道是雨还是雪。 现在应该是雨加雪吧？ 对，傻傻分不清楚。 对， 嗯，所以呢，今天是不是有出现那种情况？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开始把刚刚收好的棉衣，今天又拿出来了。 嗯，今天我估计呢，会有很多人碰到其他人都会报以这种很奇怪的眼神， 嗯， 就比如说有个人穿的跟北极熊似的，然后呢，在路上忽然看到一个衣衫特别单薄的人， 嗯， 然后两个人互相看对方都觉得很不顺眼， 很奇怪。 对，你怎么穿成这样就出来了，对吧？ 就这一周的北京很奇怪，就会让我们体会到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 嗯， 好了，我们说完天气之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当当，今天有个电视剧要和大家分享，叫做 金牌投资人，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在湖南卫视开始播出了啊。 嗯，这部电视剧呢是由新版射雕当中的郭靖，也就是杨旭文和女演员张丽主演的，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位草根出身的年轻投资人， 嗯， 在激烈的商战当中终于找准了定位，奋斗成为金牌投资人的故事。 听起来感觉很励志的感觉啊， 哎， 但是呢职场剧呢都会被诟病是以职场为背景来谈恋爱的嘛，所以不知道这一部金牌投资人会不会也是以金融为背景的恋爱故事呢？我觉得基本就是主线还是一个恋爱故事，但是会加入一些比如说金融啊这样的一些大家觉得哎好像传统感觉很高薪或者很光鲜但内幕大家就不太知道的这样的一种故事。 突然想到另外一部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 嗯， 究竟金牌投资人怎么样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这个歌曲，就是其中的片尾曲是魏迅带来的《趁现在》。 在这没硝烟的战场，曾经的位置地带新鲜的让人期待，有谁甘愿安于现在那荒旧绿的时代，谁宁愿等着淘汰。还看不清世界不会给你指引，可我想在这没硝烟的战场，上镜的未知地带，新鲜的让人期待，有谁甘愿安于现在当荒旧绿的时代，谁宁愿等着淘汰。看看不清世界不会给你指引，可我想跟你找回自己。 everything。 别害怕逃走，逃走自己固有的领土，觉得是不变的安全的，看见的世界的慢慢复习着你，你看来看去看不清，你怎么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你搞不清却拼了命的原因，自己的梦想就不要放弃，未来有一天会感谢自己。 魏巡趁现在啊，这首歌曲魏巡呢也去年拿到了这个快乐男声当中的总冠军啊。 哦，是他呀，我终于对上号了。 你刚才那个名字没给人说对，他是魏巡啊。 啊，我想到魏大勋另外一个人了。 对， 对， 对， 有人说商场如战场，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也能体会到这个金牌投资人的一些剧情需要。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两部这个电视剧哈，由连姆尼森主演的电影《通情营救》呢目前正在院线上映，而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部极速行驶的列车上发生的一个营救的故事啊。 对，其实我们看到连姆尼森这几年凭借那个我们非常熟知的飓风营救确实确立了一个体系，叫做营救系英雄。但是现在故事好像会给很多观众带来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 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变成一种电影的系列的形式了， 就重复不断重复自己。但是目前为止看到这个评分是达到6.8分，也就说明了说观众态度也是 我觉得还可以吧，就算是没有给出特别大差的差评，但是对这种东西可能也有点厌倦了，就是看的比较多，对吧？啊，营救系列的东西还是看的比较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哈。 对，再来关注一部年代剧，是陈思诚主演并且制作的年代剧，叫做《远大前程》，目前呢刚刚在湖南卫视黄金档正式播出。 但是呢，首播的收视率就低于预期了啊！陈思诚的表演依然是被不少观众评价为浮夸和油腻 啊， 而且呢，这个故事的剧情呢被指出与《鹿鼎记》非常的相像，在目前的豆瓣的评分只有6.1分，快要跌破这个及格线以下了哈。 所以说，究竟演技怎么样，或者剧情怎么样，我们去看一看吧。 风声指点江山潇洒的你，听心中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变化的剧，总是前程似锦风光无限，繁华落地随水流去，看多少翻来覆去恩怨情仇执迷的剧，梦多少春花秋月人去镂空刻骨的戏，难得远大风光朗朗乾坤，先锋音乐只待远去远去，风声指点江山潇洒的你，听心中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变化的剧，总是前程似锦风光无限，繁华落地随水流去，看多少翻来覆去恩怨情仇执迷的剧，梦多少 上春花秋月，人去楼空，刻骨断心，难得人他风光，朗朗乾坤，仙风映月，只待缘聚缘聚。 来自京剧文《熙熙攘攘》。也是出自《远大前程》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主题曲啊， 有点浓浓的江湖的气氛，感觉主角感觉是从上海滩穿的那种外套风衣出来的，而且要戴上墨镜啊。 对，有人就感慨说，从这首歌曲当中可以感受到那种，在这个城市熙熙攘攘的街道上面，但是能感觉到一丝的陌生，然后又感觉说人形形色色的，但是呢，现在我们获得快乐的方式又很少了。 听你说完了以后，我觉得再配上今天的这个天气，我都快哭了 啊！但是我想说的 是， 明明人家这部剧叫《远大前程》，结果你看这个人在凄风苦雨当中，一个人戴着墨镜走着。 好了，那调节一下大家的气氛吧。就是今天晚上有个好消息要和大家放送了，就是我们前一段时间紧锣密鼓一直在宣传的一个事儿。2018杨宗纬声 Vocal 巡唱 Plus 北京站呢，今天晚上就会在首都体育馆正式举行啦！ 哇，当当当当，这是大家一直非常期待的一次演唱会了哈。尤其呢，今天晚上是杨宗纬的生日，所以呢，这场演唱会是生日专场哦。 我们要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吧，我们去现场好不好？ 关键我们唱了，别人也听不着。现在哈，1978年出生杨宗纬，今年哎正好是40岁整啊呀，是吧？ 我们今天要不要和大家继续来互动一下？就关于杨宗纬的一个话题。 好呀。 可能很多朋友去不了现场，但是很多朋友想通过电波这种方式听到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是不是？ 就是属于自己的记忆当中的杨宗纬的歌曲是吗？ 是，所以今天特别准备了这首歌，关于他的，和李宗盛隔空对话的一首歌。 好，先听您前奏。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你的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他幸福与否，他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想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拄着一根白手杖，在听鸟儿歌唱。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他说你不必挽留，爱是一个人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 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无论相遇还是不相遇，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去到六十岁停下的渡口，捧着杯一条小船接走。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这开满鲜花的山丘，挥挥衣袖。越过山丘，遇见十九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 对不起，我选错歌了。 天哪，怎么会有这么会唱的人？我想说啊， 对啊，因为杨宗纬的声音就是听起来就凄凄惨惨切切的感觉。 你为什么说选错歌了？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样的天气搭配这样的歌曲，好像更加的煽情了。 但是还好，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你知道，这是他跟高晓松一起合作的嘛？ 是《越过山丘》。 对，原来本身呢，李宗盛有首叫《山丘》的歌曲哈。 嗯、 我当时从这里面听出了一些什么味道、况味呢？因为我想到了他今年是40岁，12年前的时候他刚刚出道，然后当时他还觉得自己的年龄有点大了，你知道吧？但是现在看来，其实我觉得那算是一个岁月对他的沉淀，或者是这个淬炼。 对， 你看他现在的歌曲，真的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心啊。 对，那我们今天做个小互动话题好不好？ 好呀， 就是 Mini Talk。今天是杨宗纬的生日、所以呢，收音机前如果有他的粉丝的话，有想对自己粉丝对自己的偶像送出什么样的祝福的吗？ 嗯， 就用最简短的话，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街 FM， 梁春白日的白， 人 杰 地灵的杰啊，就可以了。 现在就特别会那个什么，是我们的 slogan 是吧？ 那你们 slogan 我这个背的特别特别熟练啊。 你知道，其实《越过山丘》这首歌曲，对于很多朋友可能理解都不一样，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呢，就是觉得从他这整首歌曲当中能够体会到19岁遇见一个人，20岁的时候相知相爱的感觉，直到60岁，如果还能和你携手到暮年，该有多好啊！ 这山爬的也太慢了点儿，爬到60岁再翻过去，开玩笑了啊！ 你知道我看到一个网上的留言，说到最动情，说世界上最苦的糖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他的喜糖。 你的脑洞果然有点大。 我们现在听个片花啊，片花之后继续回来。 好嘞。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统统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 杰 地灵 的 杰。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 mini talk 就是来说送祝福的事儿。 哎，是的，大家可以把对杨宗纬想对他今天生日的他想说的一些话，包括喜欢他的一些歌曲，跟他的一些感悟，都可以发到我们白街 FM 的后花园当中，后台当中啊。阳春白雪的白以及人杰地灵的姐就 OK 了啊。 尽量在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呢。我特别想送他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神奇，在今天这一天出现，好像自带雨神的效果了。 好的，还不错啊，来句孙燕姿的神奇。 一瞬间，我们两人眼前一道光出现，到了另一个世界，没中间有个红点，头纱遮住脸。Yeah.

昨天那个老白放的是半糖主义那个版本。 我们俩，看来我们俩还真的是算是壮哥啊。 对，就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一开篇的这首歌《哎呦哎呦》来自 BG。 哎，没错。 有个事儿要和大家说。 好嘞。 因为昨天晚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关注一个事儿，就是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还有电视文艺星光奖的颁奖典礼，昨天也是如期举行了。 嗯。 也是自从这个奖设立之来。然后第一次合并颁奖，而且据说现场是星光熠熠。 对， 因为现场嘉宾有谁？张嘉译、孙俪，还有刘涛、蒋欣，还有秦海璐等等，都亮相红毯。 基本是把这个就是电视荧幕上的这种大牌演员是一网打尽了哈。 嗯、 但是呢，在红毯的环节当中呢，我却格外的注意了一个细节。 什么细节呢？ 就是两位优秀的主持人汪涵和倪萍一起走红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59岁的倪萍呢是身材发福了，而且走路呢有点不方便。汪涵在旁边就很体贴的搀扶着他，慢慢的走。而在倪萍上台颁奖的时候呢，他甚至需要自己身边年纪更大的嘉宾来搀扶着他行走。我觉得有人可能就会问了，59岁感觉这个年龄也没有特别大，怎么感觉身体的这个老化的状态已经有点不像59岁的人了？ 因为身为媒体人嘛，大家都懂的。 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就幻想一下，回想一下，作为父辈的梦中情人，倪萍其实年轻的时候真的是超级美，就瓜子脸，下巴尖尖的，眼睛很亮，不少人都说。她年轻的时候比范冰冰要美， 有吗？ 真的，就是 这我不相信啊。 不同的审美区别嘛。 嗯。 但是现在身体到底是怎么了呢？59岁是走不动路了吗？ 倪萍自己说呢，是因为自己年轻的时候工作太操劳，就是你刚才说媒体人都懂的，落下了一些病根，比如说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呢，平常连走路都得很慢很慢的一种感觉。 嗯。 你看腿先迈出去呢，腰再跟上，你想那种感觉就是一种。荡着走的感觉，在悠着走哈。 主持人是一个特别难做的活儿，尤其是电视主持人，我觉得啊，就是当然电台主持人也很辛苦了。电视主持人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比如说你是一个易发胖体质，你要控制自己的饮食。 你干嘛指着我说你是一个易发胖体质？我是， 我 接着说。 然后呢，再者说，女生还要注重自己的这个穿衣打扮，这都是已经次要的了，还要注重自己有没有这个高低肩。 哦， 因为我曾经做过上镜主持，我深有体会。 你都做过吗？ 此处省略100万个字。 继续说啊， 就是曾经做过上镜主持，就深有体会。因为你放在电视机前，那个摄像机它照着你的时候，那一刻你所有的缺点都是被放大的。 对。而你知道你它是横向扫描吗？ 是， 所以你的脸还会被拉得更长更宽一些。 对，本来我就俗成小圆脸了，所以我这个人不能上镜，知道吗？就是前两天霍思燕不是做客我们节目吗？然后跟他拍完照之后，我就把我自己的脸旁边挡了个猫。 啊，就是你 不忍直视我自己。 你跟他拍完照片以后，更加坚定了选择做电台 DJ 是多么正确的一个选择。 太对了。 好了，继续继续。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回想一下倪萍，其实当年做主持人的时候很不容易，就想象一连站12个小时都不坐下，就是为了怕把旗袍做褶啊之类的。 是的，你再看看他现在，经常在微博上分享各种各样贪吃的一些笑料。他自己也说呢，我这么大年龄了，也不出图像了，在家随便吃随便胖，是我个人的自由啊。 想自由。这个事儿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经常会说，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获得生活当中自由，或者是财富自由，或者是健康自由，当然我们都想说，从现在开始能够珍惜每一天，这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好，但这首歌曲有点悲苦。来自于林宥嘉，想自由。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单纯很难，包袱很多，已经很勇敢，还是难过。许多事情都有选择，是往往事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臭，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眼睛把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 求自由。一路修着追着美梦，爬上屋顶意外跌倒，好久不觉得痛，是觉得空，真实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求自由，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小声地说多么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有关于自由的歌有很多，今天选择了一首比较清苦的，来自林宥嘉《想自由》。 嗯， 因为他其中有很多歌词写得非常好，比如说每个人都缺乏什么，我们才会瞬间就不快乐，就回到我们最初说的那句话，我们现在获得快乐的方式越来越少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呢，在凄风苦雨的这个晚间，听着林宥嘉这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 嗯， 我估计大家更有一种想披着风衣，然后戴着墨镜，然后走在冷风中的感觉啊， 龟缩一下比较好。 是是是，我觉得今天应该再多一首歌曲就好了， 嗯， 走在冷风中，有没有啊？ 啊，觉得还符合今天的气质哈。 是， 当然呢，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 是大家可以把这个对杨宗纬的喜欢的歌曲，包括呢给他的生日祝福，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的后台当中啊。 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呢。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王牌关注。 当当，我们又回来啦！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今天老白不在家， 对，所以呢，今天郭鹏再过来哈。今天我们跟，我跟艾科组成了朋克组合。 哎，这个 Gary 刚才起的名字哈， 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你知道吧？什么白果组合呀，什么双碰组合啊，这都不好听啊。 就是朋克组合。 对啊，你显得我们活人非常 punk， 有没有啊？ 嗯，我们再和用 punk 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一个高分电影。 好， 这个电影呢，其实又是和一个国家有关，印度。 印度， 哎，印度最近出的电影很多哦， 基本上刷屏了，有没有哈？ 对，又有一部高分电影叫做《起跑线》在中国正式上映了。 嗯， 从去年的回想一下，《摔跤吧，爸爸》是吧？到今年上映的《神秘巨星》，还有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还有前几年的《我的个神》呐， 我的个神呢 啊！ 三傻大闹宝莱坞等等等等，印度电影我们会感觉到就像开了挂一样。 哎，而且呢，你会发现每一部在豆瓣当中呢都是好评如潮。 基本都有高分的评价哈。 嗯， 当然我觉得也有一点了，就是因为可能他们每次输出的，因为你知道宝莱坞一年有很多很多作品， 嗯， 输出到我们这边的肯定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对吧？ 是，而且你会发现说这几部印度电影虽然都是比较轻松愉快的，但是呢，却不是一味的那种插科打诨， 哎，是的， 而是在嬉皮笑脸的外表之下呢，很严肃探讨一个问题。 对，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哈， 嗯， 摔跤吧爸爸去年。难道我们真的只是去看摔跤的吗？肯定不是，是因为《摔跤吧爸爸》以及今年《神秘巨星》这两部阿米尔汗的作品呢，其实聚焦都是女性的地位和父母之间的父母之爱的关系哈。 还有猴神大叔，我的个神呐、啊，我们就不探讨了啊。 嗯。 而这一部我们要介绍的《起跑线》，就是把目光锁定在教育这个问题上。 嗯，你听这个名字，有没有想到小学小的时候看到央视的一些教育的这种？综艺节目， 对， 起跑线，我第二起跑线之类的啊， 好讨厌啊，就是 什么时候好讨厌、 啊、因为我特别讨厌听到这三个字。 为什么？ 就是会想到别人家的孩子。 你感觉你输了，你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是吧？ 起跑线在哪儿呢？是我们大人给孩子的一个命题吗？ 嗯， 我们在说这个话题同时，先来听一下其中的一个插曲，很好听哦。 好， 怎么样，听不懂吗？ 撒昆达 你的语言能力非常好啊，就是听了这么一遍都已经学会了。 但是我跟你说，我刚才听到他们在前面说这段的时候、我有种小学的那种操场当中，然后鼓号队在旁边准备敲鼓，你准备跑步的感觉 啊。有 名字又叫起跑线嘛，对不对？ 是，那我们就伴着这种童真童趣，让我们能带回童年的这首歌曲、来看一下起跑线这部电影。其实它没有过多的在孩子身上制造一些温情的效果，而是透过一对父母在孩子教育问题上的所思所作，勾勒出了一幅幅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图景。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好不好、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词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哈。 嗯， 一对普通的印度夫妻绞尽脑汁的把孩子送到了名校，为此他们不惜假扮上流社会，托关系走后门，而且还闹出了很多很多的笑料。虽然讲的是印度故事，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父母肯定对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话题呢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哈。 嗯，而且这种制造笑料手段真的是很高级啊。 确实是啊， 一会儿让我们想到那句话，起跑线究竟在哪儿呢？ दूर बड़ी दिवाली।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马上就到王牌新发现，王牌新发现，王牌新发现啦！嗯，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对于今天的北京人来说呢，会馆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翻开京城的历史画卷，会馆曾经作为重要的人文之所，在北京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当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就在北京南城胡坊桥路口的西南角，有一片古色古香的建筑，门前的雕塑是高大的戏剧脸谱，墙上胡广会馆四个大字特别引人注目。会馆的胡广二字始于元代的湖广省，建立之初呢，主要是用来招待湖南湖北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白驹过隙，岁月穿梭，湖广会馆至今保留完好，并且呢继续发挥着实际作用。会馆的戏楼是现在全国极少数仍在使用的古代剧场之一，每天晚上这里笙箫合奏，古乐齐鸣，各位京戏名角粉墨登场，演出传统剧目，偶尔呢还会有票友兴起也有机会登台献唱。湖广会馆现今已经成为海内外旅游者的文化活动场所，成为京城人文一大圣地，同时得到了慎重的保护和开发。会馆内的文昌阁、香贤祠辟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承担普及戏曲知识、展示戏曲精品的任务，如今在岁月的洗礼下越加显得弥足珍贵。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会馆的湖广二字始于元代的湖广省吗？ 醒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等候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耶耶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花田里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连镜花水月不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从脸庞吹过，阳光正热烈放松。懒洋洋的我，现在一切都要慢动作。曾经有一种热热的幽默，在某个春天午后，有个人在我脸上留下九点的叶落。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看到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想成立日航，想要变成小 说。现在我们看到窗户外面可能正在进行着雨夹雪，或者说还有人说今天的天气是上天给予我们的馈赠，为什么呢？让大家享受了一把套餐式的体验。 你自己都不在外面，你怎么说的这么幸灾乐祸的感觉啊？ 没有，就是不是幸灾乐祸，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坐在车厢当中的朋友能够通过电波传出的这种小风和煦的感觉，还是能够暂时忘却一下外面的这个天气的情况。 是的，要暖洋洋的感觉，都要慢动作一点点哈。 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啊，湖广会馆当中的湖广二字是属于元代的湖广吗？是或者不是？一定要记得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以及人杰地灵的杰就是了啊。 留下秋天的叶落，忘了什么时候我也记不得，应该是小时候想找一些什么风景来陪我，只好出去走走。 现在可以在车里享受一下假装去了夏威夷， 好暖洋洋的感觉啊。 明天就放假啦， 对， 朋友们心情应该大好吧。 对，现在特别想在海滩，然后听着歌，然后吃着火锅，然后看着太平洋的这个美景吧。 就是坐在海滩你还要吃着火锅唱着歌吗？ 对啊，就是 不应该享受海鲜吗？ 海鲜好吧，好吧，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反正我听着歌就 OK 了哈。 但是今天晚上呢，大家可以去叫上自己的好朋友们享受一顿火锅。 是， 我们的第一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好了，我们来请进的是浮游。浮游你好。 Hello 你好， 艾 科。 Hello 郭鹏。哎，你好，这是算是一个老听众了啊，但是一直都只看到给我们回复文字，这是第一次听到你的声音啊，感觉你还是挺激动的，是不是？ 对 Hello 郭鹏，零零后大叔。 浮游之语对吗？ 对 ，Hello， 艾科。 我看到你的头像是和自己的老婆的合照，我还以为应该接近电话的是女生，没想到是一个男生。但是好吧，也算是下雨天当中给我一个惊喜。 人家知雨是女孩了哈，她是浮游了，是不是啊？ 我很好奇，两个人是不是今天一起来共同作战呢？ 不是，本来以往是他经常回复的，但是他最近在家休息，就我自个儿开车上下班。 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老婆的好运今天降临到你头上，好吗？ 好嘞，谢谢。 有信心吗？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嘞，哎 ，Ready Go。 好，来，请听第一题。今天是好莱坞演员小罗伯特·唐尼的生日，请问他的银幕代表作是《金刚狼》吗？ 不是。 哎，第一题答对了啊。 那是什么呢？你跟我能说一下吗？还这题就是蒙的。 蒙的。 蒙的啊，没事，蒙对也算对嘛，是不是？ 好，请听题第二题，我们要加快速度啦。请问2000年的奥运会是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吗？ 快速的啊。 不是。 不是是吧？ 对。 好，我们看看对不对。 好吧。 哎。 很可惜。 你平常应该不怎么看体育运动是不是？ 对，没事没事，您接通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浮游 心态很好、啊、 浮游之语很可爱，每一次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就说，哎，今天应该是我了吧，备选了这么久了，然后我从来没有连线他。昨天他给我偷偷私信说，哎哥，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连线到我吗？然后说我也是咱们的老听众了，我看了一下关注时间真的是挺长的、嗯、所以呢，我们希望把每一份好运都能够传递给我们每一位听众，不管是新老听众，好吗？ 好嘞。对呀、啊、但是被白鸽组合把我的900块大红包发给别人了。 900块红包发给别人了。 嗯， 对呀、啊、那个信息超简单， 就是因为那天我不在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偷偷发给别人了、 啊、 好吧、嗯、那今天还有9.99块的小红包一次鼓励，记得把二维码发送到白鸡 FM 呢。 好嘞，谢谢艾克，谢谢光华。 好了，谢谢浮游， 拜拜、 啊、拜拜。 在意大利有一个不务正业的男孩，他叫做苏拉耶，再有个死党混得也不怎么样成才，他叫做兰帕，他们每天只只守在我家门外 yeah,、oh, 一见到我就会兴奋发抖起来，街头游走有苏拉兰帕陪伴， 苏拉和朗巴的语言是来自陶喆。其实今天第一位朋友没有答对，我觉得很可惜。 嗯，为什么？ 然后我就今天迫不及待的想把这400块钱发出去。 因为 老白不在吗？ 对，你把我每次要来的这个台词说到了，我说这么多次啊，上次当着老白的面第一次把那900发出去， 是吧？很开心是吧？ 就心里还是有些暗喜，但是我表面上没有表示的那么明显啊。 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 对。 记得关注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哎。第二位朋友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来，请听他，你好。 哎，还没有在线上哈，那我们再给我们的导播一点时间喽。 好嘞。 这首歌就知道，就是以后给我们打招呼的方式应该像 David 陶喆一样，就是嗯哼嗯哼 Sula and Lamba 的预言。 人家明明在里面这个一直在一种非常高亢的一种感觉在唱着、你就记住那种啊哈啊哈了。你关注的点果然很奇怪、 就是音效包的存在吗？ 对啊。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不知道下一位听众在哪里呢？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哎，第二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我们要不要先听一下他的声音呢？ 好嘞，你好。 Hello， 你好。 哎，是一位清澈的女生，有没有把收音机关掉呀？因为我似曾相识，好像在你的这个电话当中能听到我的声音， 听到一点点回声啊。 我现在已经关掉了。 OK， 好了。 现在是在车里吗？还是在家里了？ 对，在车里一直堵着呢。 有没有把车安全停靠在旁边？ 没有，因为红灯。 啊，好吧，那还是就希望就是今天行驶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保持稳驾慢行，因为雨夹雪的天气可能路面会比较湿滑。 猛就算了啊，稳就可以哈。好了，准备好了没有？ 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没够。哎，还没有问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刘。 小刘，你好。第一道题由郭鹏给你出。 嗯，好的。 嗯， 小刘，请听题啊。世界上最早进入到青铜时代的国家，请问是中国吗？ 是。 答案是什么？哎呀，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题确实有点难度。给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是啊， 是，有很多朋友都说，哎，我们的这个百给一百块的题目为什么总会这样出现呢？就有的时候特别简单，有时候特别难。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 不是因为我历史不太好， 每个人可能擅长的点都是不太一样的，尤其像我啊这样的文科生，但是历史也不是很好。 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我觉得百给一百块的这个题目设置呢，跟最近北京的天气很像，是乱序排列的哈。 是乱序啊，好吧，但是还是真的希望就是给你传达一个好的心情，9.9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记得把截图二维码送过来哟。 嗯，谢谢。 好了，谢谢小刘，谢谢。 拜拜， 再见。 还是挺可惜的啊，我觉得。 就是不管怎么样，今天这400块钱没有发出去，我心情很不开心，因为我想让大家就是今天在大雨天能够享受一顿火锅。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 北 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金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一次挽留变成了相拥，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如果那次诀别变成了相守，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我瞪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前排 叫叶子，是我的好朋友。我知道，在他心里面，他看得见一切。 北京时间呢18:17，耳畔响起这个声音呢，是来自羽泉的一首《叶子》。你是不是特别受不了我说耳畔这两个字？ 我特别喜欢你说耳畔两个字，你每次一说耳畔的时候，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快酥掉了啊、 听到这首歌曲，就想给大家传递一种春风和煦的感觉。 哎， 来听， 没错。 在他透明的心门里面，有一个角落，那里停放着善良的故事和动人的传说。 天空是什么颜色的呢？可能是灰蒙蒙的一片吧，因为现在已经夜幕降临了，但是好在路边的这个灯光已经依次亮起了，是不是心情还会稍微好一点点呢？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有后台的一个朋友说 啊， 在北京能同时看到风霜雨雪，这确实还是挺难得的一天啊。 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老天给予我们的馈赠就是让我们吃了一个套餐。 对， 好了，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 杰地灵 的 杰。 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还有一个小环节，就是听前奏来识歌曲。 对， 我们发现这个环节呢越发的难了。昨天是让大家来听这首歌曲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北京地区的地名是什么， 还有这种出题的吗？ 对，所以今天我们也换一种方式出题吧。 好嘞， 就是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前奏，不仅要识别出来它是什么名字，你就不用告诉我它是什么名字就好了，然后告诉我它是属于哪个季节的，好吗？ 也很难哎，我觉得 挺难的。 原来不就是听前奏，猜个歌吗？ 对，现在就很难了，现在变成脑筋急转弯了，是吧？ 我忽然觉得回到了梦回你们俩当年正问反答的时代，你知道 吗？准备好了吗？ 哎， 春夏秋冬，到底这首歌曲属于哪个季节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 灵 的 杰。 刚才的这个前奏已经听出来了吧？就是 其实还挺简单的，我觉得。 正在大家准备呼之欲出的时候，发现哎，题变了。 森林里，白色纸袋被吹起飘啊飘，乌云就要塌下来的节奏，找啊找，找啊找，我要找个地方躲一躲。我有些麻烦塞在脑袋里，左拐右拐想绕道看眼底，冰淇淋弄脏了我的球鞋，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只是看 看你而已。哦，你怎么在这里？哦，冰淇淋留下汗滴。Oh my god, Oh my dear, dear, dear, dear, dear, dear, 让我变成一只迷路 deer, 让我变成仙人掌 deer, 让我变成一个蘑菇。多吧，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只是看看你而已。 一首很轻快的歌曲，来自徐飞，《迷路蝶》。 有没有感觉到走在一个大都市的街头，然后呢，满天都是星星的感觉，一个小姑娘在到处窜着跳啊？ 总之就是希望这首歌曲，如果说现在恋爱当中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 是。 刚才这道题难吗？其实挺难的，有很多朋友发来了这个歌名，还有的人就是瞎蒙的，什么春夏秋冬全来了。 那他不能一次把 A B C D 都填了呀？有人发了春夏秋冬四个字儿。 对，我们只以这个第一时间你的第一感觉答对的为准哦。 嗯， 所以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周董的《风》。 悲伤都担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

昨天下午，郭富城在北京亮相，宣布将启动《武林密码》2018世界巡演，场次多达100场。郭富城这次开唱要呈现一个智能化的舞台，在音乐上，郭富城也一直探索新的内容。当被问及《对你爱不完》唱了上万次，怎么保持新鲜感时，郭富城表示，这一次就要带给大家新改编的版本。谈到舞蹈时，郭富城说起了自己目前的健身教练，称对方十分给力，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健身计划和饮食菜单，目前在心态上和体能上都是30多岁的状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蔡胡营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香泉桥到盛兴桥西向东方向，西五环香泉桥到宛平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时间来到了18:34，我们俩呢又化身成偷故事的人，拿别人的故事讲给你来听。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写故事的人，他们其实就是故事的本身。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个又一个故事的传承。浮游之旅刚才发来信息，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听到咱们刚才放着周杰伦的那首风，前奏就会有一种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感觉。 是，所以他的感觉非常的到位。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风啊。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恰巧在走心的6:30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想要分享的故事也是来自一首有关于秋天的故事，是来自苏打绿那张秋故事当中的我好想你。第一个故事，暖暖她说，奶奶从小陪我照顾我，高三元旦的时候奶奶得了癌症去世了。她走之前家里人都瞒着我，告诉我奶奶还会回来的。我天真的以为她真的会回来，可是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现在我已经大学了，都毕业了，每次听到这首歌，别人听到的是爱情，我听到的却是奶奶。当然我写这些不是为了博大家的同情，只是想找个地方说说，奶奶我好想你啊。 接下来这段话是陈先生。昨天晚上吃火锅的时候，我看见旁边桌子上有一个20多岁的男茶儿独自吃着火锅，后来店里播放了这首歌，我看着他发呆了好久好久，按了按通红的眼睛，然后起身离开。看着他的背影，我猜他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所以今天主播私房歌之前要和大家走心的6:30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来自苏打绿的这首我好想你。I miss you so。 不知道此时此刻听到这个前奏，你会想到的是谁呢？ 开了的眼 我的北方，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我好想你，好想你，却不露痕迹。 觉得听到吴青峰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就会想到了自己。不管说这首歌曲会很想到恋人、家人还是朋友，有的人可能说心里听到这首歌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可是不知道该去想谁好。 所以这就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嘛。可能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机会去想起那个属于你的人，因为你们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奈，是不是？ 其实我们就说，在听一首歌的曲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对号入座，也许不需要对号入座，这种情感才是最好的完美诠释。我们先来听那个谁，李云迪。 突然出戏啊！ 李云迪有话要说了。 好了，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 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娱乐主播私房歌，是吧？哎，对了， 主播私房歌。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的这个状态还停留在刚才你突然的这个岔出了一个人的这个事件当中哈、啊。 好了，那今天的这个主播私房歌第一首歌曲就由你来推荐好不好？ 好了，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大家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因为呢，非常非常这个厉害的一位杰出的歌者 Michael Jackson 啊， 这个、我应该觉得不用多言，对吧？这个是流行音乐的当之无愧的一位杰出的人物。那么他呢，在去年呢，有一首歌曲被改编了一下，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版本。Love never felt so good、啊、非常喜欢这首单曲啊， 所以这是你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推荐，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而且呢整个天空都会飘扬着 Michael Jackson 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 有朋友 说不是80年代之后的那种感觉，是80年代之前啊。 啊，有朋友说特别好，说音乐自带定位功能啊，将记忆把我们全部唤醒，伴着这个味道和温度一起来升温吧。 这首单曲 Michael Jackson Justin Timberlake 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我刚才是这么说的吧，对吧？然后呢 Chris 完说郭富的英文跳笑死了，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说吗？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音乐当中刚才他就是这么唱的、Love Never Felt So Good、 所以说你是想把音乐当中原声喘诠释一下是吧？ 喘息出来是吧？ 因为我每次就是在念英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吞音的现象， 比如说、 Love Never Felt So Good、就 good 没了。然后刚才郭鹏老师给我上了一课，就应该这样念 Love never feels so good, good、okay.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私房歌。 当当，又到你来推荐啦！今天你推荐的第二首歌曲是什么呢？ 是刚才呢是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曲。第二首歌曲我觉得就要应下景了哈。今天毕竟呢是杨宗纬的四月四号他的生日专辑的专场演唱会了，对不对？ 所以说你也有祝福要送给他吗？ 对，我要送给杨宗纬这首祝福，因为不知道大家最喜欢杨宗纬的歌曲是什么？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基本有凉凉，对吧？有空白格， 一次就好， 一次就好等等。 我个人比较喜欢他翻唱那个蔡健雅的版本，空白格， 空白格。然后呢，我今天呢。答案是其实是和我们台的另外一位主持马思萌是不约而同，就原色那张专辑。上次我给大家推荐了那首底细，对不对？今天呢推荐另外一首歌曲，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蝉，来听一下哈。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说通过这首歌要给杨宗纬跨过电波来送一份生日祝福，除了祝他 Happy Birthday 之外， 对， 还是要馋一馋大家吗？ 宗纬，希望你能听到我的祝福，然后多吃点东西啊。 经过的不只是一闪，每个眼神都在窥探，躁动不安到耳边呢喃变辗转，我是野孩子没人管，怎么说呢，怎么说都不难看。夜店来得早不如来得晚，只有傻瓜会在九点半就绕着吧台转，他一心想跟叶子借但其实心事早被看穿。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被子倒满，然后叫他一定由我干，那不难。见识什么是羞涩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只是嘴馋。简单比动物园好玩，如果你发现谁热得慢，你赶快把他被子倒满，然后叫他一定由我干，那不难。见识什么是羞涩可餐，呼吸很短嘴唇很软，其实不忘。如果女士们对你很 这首歌还挺有意思的， 有点嘴馋了啊！ 因为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会发现和另外一个人的风格很相似。 谁？ 就是刚才我仔细去搜寻了一下，原来发现这首歌曲是李宗盛作词作曲，怪不得 啊！你终于发现了，而且呢，我跟你说，不是这一首歌曲， 啊、 是这张专辑原色专辑都是李宗盛和李建清共同为他打造的哈。 所以说，这个从他那个九点半之后的那一声浅笑，就能感受到杨宗纬那个妩媚啊。 嗯， 今天如果去现场看。 看杨宗纬演唱会的朋友可能会听到这首歌曲。 对，而且呢，应该说这张专辑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张专辑了。今天呢，如果去现场的话，估计有可能会听到其中的一些歌曲啊。 啊，又到我来推荐啦。 好嘞， 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放送过 啊， 但是呢，我们放送的方式是以这个原音重现的方式。因为在昨天原音重现当中介绍了吉武出租 啊， 然后吉武出租呢可能会在今年的8月份要正式上映。 没错， 我很喜欢其中贺老师他给我分享了一首歌曲，就是马上听到的 Vivid Through the Window。 为什么要推荐这首歌呢？其实 window 它是一语双关的意思，除了有窗户，我们其实他在这首歌曲当中还把 window 比作了互联网 啊， 就是很多人现在喜欢 一堆窗户，不就是 Windows 吗？ 就是现在很多人喜欢做键盘侠 啊， 躲在这个屏幕后面才能做真正的自己 Keyboard Man。 所以我们来听 Vivid Through the Window。 Slam on the brake Before I even turn the key Before I make the mistake Before I lead with the worst of me Give them no reason to stareNo slipping up if you slip away So I got nothing to share No, I got nothing to say step out of the sun If you keep getting burned Step out of the sun Because you've learned Because you've learned On the outside, always looking in Will I?Ever be more than I've always been Cause I'm tapping on the glass Waiting through a window Oh, I try to speak but nobody can hear So I wait around for an answer to appear While I'm watching people pass I'm waiting through a window Can anybody seeWe start with stars in our eyes We start believing that we belong But every sun doesn't rise And no one tells you where you went wrong Hello, 这是我今天推荐的主播私房歌叫做 Vivid Through the Window、如果要是喜欢的话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林的杰、稍后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歌单抛上来啦。当然这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 OnCity 的版本、无论喜欢哪一个，反正我很喜欢它其中的歌词，就会让很多人觉得说在这个网络充斥而忙碌混乱的时代，我们匆忙的奔跑却很少反思自己，而且我们一天当中发现精力太有限了，你可能顾及到工作就无法顾及到生活，或者无法顾及到朋友，我们只能说抱歉。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会选择一个舒适的方式，这个叫做属于自己的舒适区，没有什么不好的、 对，舒适区，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可能给大家灌了一大碗鸡汤，就是说如何在互联网的这个时代清醒地保持自己，对不对啊、 对，那我们就在这首歌曲很有能量的 Window 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艾科， 我是郭鹏， 明天再见啦， 拜拜各位， 放假啦。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When you're falling in a forest and there's nobody around, do you ever really crash or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Did I even make a sound? It's like I never made a sound. Did I ever make a sound?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